把自己四个小徒弟也带出来了，把他们带到大火烧不到的地方。你们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，我得把你们师哥慈云叫回来。他去找慈云去了，老远就看见佟林跟慈云动着手呢，而且正赶上佟林从嘴里头喷出一股红气来。他没想到慈云拿袖子擦着脸，佟林的见到了，他生气呀、啊，没事你拿袖子擦脸干嘛使啊？因为这血确实挡了他眼睛了。佟林的宝剑到了，了因他喊慈云看这。慈云听见声音一回头，看见喊话的正好脖子亮出来，要怎么说了因也不到啊，慈云也未必死得了，那多高的把式。战楼宝剑一抹，慈云的人头落地。海川吐完血，使尽这点力气，脚步踉跄，他可就站不住了，马上就要栽倒了。了因和尚一看自己徒弟死了，慈云追随我了因60年，落得身首异处。了因大怒，顺手中如意飞身形蹭就过来了，举如意就打这佟林。佟林没力气了，这树林中站着佟林的七兄俞伯龙呢。俞伯龙是刚看着他管不了啊，这能力太次，眼瞧着佟林要死在了因的如意之下。炸面的功夫，突然间唰，有打树上急如飞鸟，有人纵身跳出来了。了因漫山佟林之命，咱们是死一会儿不见不散。这人是谁，下回再说。